完整完整大块的，不是那种细碎的，而且你吃起来以后你会发现那个味道真的是很香，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嫩，因为今天全部都是渤海钓的深海带鱼，而且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整个是汤清无油的。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呀，里面它那个刺儿，以前带鱼可能害怕被卡到啊，但是今天我们的这是骨酥肉烂，老师傅是给您大火红烧，小火慢熬，文火收汁，所以说熬到那个骨头都是特别特别酥烂的，你可以直接来吃没有任何的问题。 哎，这个时候小孩子就可以说，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吃鱼了。 没错，不用担心被刺卡到了。包括今天我们的这个飞鱼啊，也为大家升级成了这个茄汁口味的，是酸甜口的，更适合我们北广的听众朋友来吃，非常好。 飞鱼呢是来自于荷兰， 没错，全部都是来自于荷兰进口，而且飞鱼它也是属于海鱼，所以说营养价值特别的高啊，它里面有丰富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包括钙、铁、锌、硒等矿物质元素，那对于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飞鱼啊，在荷兰也是被称为国鱼，就是因为它不光是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所以说它真的是来自于远洋的这个珍宝，所以说可以大家真的是借这个机会可以来品尝一下，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真的是一直在给我们打电话说啊，你们的这个飞鱼什么时候还能再来呀，我们的带鱼什么时候还能再有货啊，那也是已经好多个月都没有卖了，那今天呢再一次给大家带来少量的备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住299块钱足足的45大罐，我们的红烧带鱼呢有到35罐，茄汁飞鱼有到10罐，足足的45罐，合下来每一罐呢是6.6块多，我说实在真的是6.6块，你现在在外面吃一顿饭你都吃不上，包括你想买一个老干妈都得花到10几块钱，那还是咸菜，没有什么营养，只是增添爱，让你吃到是真正的深海鱼啊，让你吃到是真正的那一口非常好吃的这个红烧带鱼，还有到我们的茄汁飞鱼，所以说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赶紧抢购回去。 我们带鱼呢是每罐150克，飞鱼是每罐100克，平均下来刚才也说到了，一罐罐头才不到6.7块， 没错，不到6.7块，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太优惠了，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机会， 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提醒大家，如果你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话，就可以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将会免费的赠送给您30分的积分，这些积分呢您可以在日后的购物当中进行使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生活时间，直接用微信进行购买，我们的商品呢都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师鹏跟大家介绍一下二地带鱼和飞鱼罐头，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飞鱼罐头啊，其实很多人说这个带鱼我们知道不腥，但是飞鱼来自于深海，它会不会有点腥味呢？ 啊，这个你可以放心啊，为什么这个飞鱼在荷兰那么受欢迎，被称之为国鱼啊，其实就是因为它不光是不腥，而且味道特别好，关键营养价值还高，可是在国内很多朋友其实没有机会吃到飞鱼，你去一些进口的超市去买的话，你会发现飞鱼卖的也很贵，30多块钱一罐，而且经常断货，因为每一罐飞鱼它都是漂洋过海远赴重洋过来的，它是有一个周期的，是有一个备货期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的这个备货都这么的来之不易，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额外的再给大家加赠到10罐的飞鱼罐头，让大家吃到那种酸酸甜甜的口感，吃到飞鱼那种非常细非常嫩的肉质，包括到今天红烧带鱼35大罐，总共呢是45大罐，299块钱，合下来每一罐才6块多，可是6块多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让你吃到的不是普通的带鱼，它是真正来自于渤海湾的那个深海带鱼，大家都知道渤海湾啊，那个地方环境非常的美，它的空气的这种海水的自净能力和交换能力都非常的强，它是世界上公认的海参啊、鲍鱼啊这种海产品的一个盛产地，所以说那里的这种带鱼啊，它的品质非常的高，但是大家都知道因为它是天然天养的，是来自于深海的，所以说它长不了我们普通带鱼那么大，那但是它的肉质更细更嫩，因为它在海底自由自在的游动嘛，它的运动量很大，所以它的肉质更细更紧实。 哎，但最后我们也是跟大家问几个比较关心的问题哈，我们这罐头当中有没有添加剂啊？ 啊，这个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到我们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在里面啊，让你吃的是更安全更健康。 那这个罐头会不会很油呢？ 啊，你会放心，打开以后啊，你会发现整个是汤清无油的，而且我们保证全部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在里面。 是，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您从市场当中购买罐头的话，平均一罐得是30多块钱。 对，30多块钱。如果说你想买的45大罐，你也可以算一下，至少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可是今天北广